紧讲到法治，大家都明白啦。你皈依咗佛法嘛，皈依咗三宝嘛，乜嘢叫做佛都唔识？边个话俾我听佛系乜嘢？简单嚟讲，答一句：法者各也，系咪？有自觉、各他、各行而梦，系咪？亦有本觉，亦有此觉，亦有究竟觉，系咪？仲有好多意思，我相信你听唔到啦。咁我今晚咧，讲一晚都系要讲呢一个法字。哦，咁我谂都好嘅，因为详细啲识嗰个法字啊嘛，法弟子话系嘛。咁咧嗱，第一晚咧就系讲呢个经题咧，系讲个法咧十方法。现在所讲系讲释迦牟尼法。第一晚讲嘅二来咧，就系讲其他嘅二来。今晚讲咧系讲释迦二来。哦，嗱，第日我七言会七言呢啲嘅，俾心啲听哦。咁就系今日咧，我要约名字方面解释法，义理方面去解释法，德行方面去解释法，譬喻方面去解释法，教方面解释法，公心解释法，因缘解释法，本迹解释法，六迹解释法，殊同为次十种道理嚟解释法嘅意思。我相信呢个就大家好少听啦。而家第一就约名嚟解释法，名每个法都有名，每个人都有名啦，系咪啊？所以法咧系有通名，有别名。通名就系、是、阿弥陀佛又叫做法，释迦牟尼佛又叫做法，药师法又叫做法，通通叫做法。但系咧别名就唔同啦，别名阿弥陀佛就唔系释迦佛，释迦佛就唔系药师法。OK， 有通有别。咁啊，再通嚟讲咧，就有十种通号。咁啊，或者大有人话我识，成日念经都唔识咩？如来应降正遍知名行足善逝世间偈无诵是调御丈夫天人师法世尊，系咪咁简单？法有十号嘛？咁啊，详细讲起上嚟咧，又唔系几简单哦。而家就讲第一句，如来。第一句通号叫做如来，边个成咗佛都可以叫做如来，即是话你边个教师都可以叫做先生，啊，边个是男性都可以叫做先生，边个是女性都可以叫做女士们，哦，咁但系呢一个如来咧就系指释迦如来咁，咁我记得经题里边讲呢个如来咧。又講得好詳細嚇，有時尚而來，有理性而來，有因中而來，有六積嘅而來，有果上嘅而來，有四教嘅而來，係咪啊？記得嘛？嗱，呢啲又係七言嘅範圍哦。你唔好話我唔俾貼士你 ，OK？ 咁嗱，今晚咧講釋迦牟尼佛就係果上嘅而來咯。釋迦牟尼佛成咗佛嘛？係咪？咁啊！我又问你咯，释迦牟尼佛成咗佛，系咪有法生、有报生、有应生呢？答案系。咁啊，释迦牟尼佛嘅法生啊，叫做乜嘢名啊？哦，系啦，啱啦。翻译中国叫做乜嘢呢？唔知道，遍一切时次，即系。毗卢遮那法是法生嘛，法生是无穷无尽广大无比遍一切时次，哦，次次都有时空三世横遍十方。释迦牟尼佛的报生又叫做什么名字啊？说蛤，听不到。卢舍那法翻译中国叫做什么呢？净悟，意思是说挖尽自然正理究竟福德和智慧都圆满具足，就得到这个报生。释迦牟尼佛的应生又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什么？释迦牟尼佛的应生叫做什么？就是叫释迦牟尼佛咯。